着你寄来的短消息，总是间隙舍不得删去，因为这是如今和你唯一留下来的关系，我靠这样撑你继续着呼吸。有些事情你永远不会忘记，我猜这就是刻骨铭心。有谁听到我的叹息，夜深人静时的哭泣，这寂寞空气多令人窒息。 要美